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昨天在看书的时候，又看到了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还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就被他的一句话给圈了粉，大家一定也都听说过，伤害你的并非是事物本身，而是你的认知和态度。而我昨天又看到了他的另外一句很有启发的话，他是这么说的，说人啊，是否真有幸福，并非取决于天性，而是取决于人的习惯。习惯，两个简简单单的字哈，真的很重要吗？我想很多朋友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吧。说到习惯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著名的画家齐白石老先生，大家都不陌生对吧？但你知道吗，大师是有一个习惯的，就是他一天至少要画五幅画，一直到他90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每天坚持这么做。所以说一开始其实是相同的，这句话挺有道理的，随着时间慢慢的累积，因为各自的习惯而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对吗？你呢，一定会有一个独特的习惯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许对别人来讲可能没太注意，但是自己却可以在不断地保持这个习惯的过程当中，去获得对生活的满足，对工作的坚持等等。欢迎来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城市生活里不经意会养成一个习惯，您有意识到吗？想一想告诉我好吗？无关好坏。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你就可以找到聊天室的入口，而且我们的听听 FM 已经全新改版上线了，在新版的内容当中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哈，真的是更为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都在上线，让你一次听过瘾，而且很多档聊天室会同时开放，选出你最感兴趣的话题跟我们来实时互动。现在如果各位下载或者是安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的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 如果在夜晚遇见了流星，在海底遇见了亮晶，我都会告诉他我在不停寻找你。如果我可以躲过暴风雨，也可以穿过了森林，出现在你面前是否会很惊喜？沿着钢琴弹奏的旋律，冻结窗外出现的雨滴，隐藏身旁吵闹的人群，然后告诉你我喜欢你。我知道我的世界都 我知道我的世界都在你眼里，穿越夏日冬雪和你相遇。我想要找寻时间丢失的东西，踏上未来之旅和你心里。我知道我的世界都在你眼里，穿越夏日冬雪和你相遇。我想要找寻时间丢失的空隙，踏上未来之旅和你心里。 这是来自新月沉浮和纳豆纳豆的未来旅行。我们常说习惯了各种生活方式，各种行为动作，对吧？但是其实别忘了，我们可能也早已经习惯了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吗？未来之旅是刚才这首歌的名字。人生的旅途就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而幸运的是每一段旅程当中都会有重要的人陪伴在我们身边，而慢慢的他们也会成为了我们的倾听者、后援团，甚至是引路人。我们呢也慢慢的习惯了在他们陪伴在我们身边。你看，一个人的陪伴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习惯，一件小事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习惯。你不经意养成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希望美好的习惯能够陪伴你去迎接未来的旅程，好吗？ 明明那一天离得好远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啊，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请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脸上脸上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的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欢。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层层手指间点在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 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脸上脸上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 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的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 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我默默挣扎，凭借的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 嘟嘟，你猜的没有错，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 这个四字少年带来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歌曲就是以十年成长为主题，回顾了他十年成长之路上的收获和遗憾，很独特，而且有一点很自信的感觉哈，唱出了一如自己既往的初心，对吧？其实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你的上一个十年的习惯和你下一个十年的习惯可能也许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人生设置一个点哈，我们来定期回顾一下，比如五年一个站，十年一个点，当到达这个点的时候，回顾一下对自己有用的那些，比如说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把值得的积极的习惯继续延续下去，去到下一个点，带来更好的自己。说的有一点鸡汤哈，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城市生活里你不经意会养成的一个习惯是什么？你有意识到吗？想一想，五官好坏来告诉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八零后说，刚来北京的半年，都市的快节奏才刚刚适应，向着阳光，每天都要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心里才会舒服。欢乐咖啡时光说，城市生活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把第二天需要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养成习惯，避免各种人在囧途。特别好，跟你隔空击个掌。我是晚上要收拾好第二天要穿的要带的各种东西，然后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其实用一分钟的时间梳理一下今天要办的事情，觉得就各种不慌张了。 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灵魂，不喜欢轰轰烈烈的一生，有个人为你留一盏灯，直到清晨。有人喜欢东京，有人喜欢巴黎，可我还是喜欢小城暖暖气息。我会害怕未知，不用计较过去，阴晴雨雪天气都有幸福意义。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城，爱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沿动车穿过每个黄昏，快乐的理由都很单纯。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灵魂，不期望 这首歌来自 Tex 翻唱悠悠的作品《小城小爱》，搭配着城市五号线发来的这样一张很有怀旧色彩的电车图片，很有感觉，对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还是一张黄牌的蓝白相间的那种电车，我还没有坐过呢，但是看着就好有那种老北京城的感觉。我很喜欢刚才这首歌当中给我们描绘的那幅画面，就是城市里的人们在烟火中热爱，在热爱中成长，然后在成长当中再慢慢地走进自己的人生，很平凡很平凡，但是却很踏实，对吗？我知道你会有时候为工作感到纠结，会为生活当中的各种不顺感到无力，但是就像刚才那首歌里唱到的一样，当你习惯走过每一棵树，当你习惯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啊，还有一句是，怎么突然空白了？哦，当你习惯回家的时候有人为你留一盏灯，对，即使你感觉到再难，你也会立刻被感觉到被温暖所包围。其实也很像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午后三点为你来守候，全世界我在倾听你。倾听这件事情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作为电台的 DJ， 我们好像特别享受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人，无论是守候在收音机前用耳机听，还是在行车的路上用收音机来听，我们都希望大家享受这一份聆听的温暖，聆听的美好。 我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泉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我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天上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这是一首好温暖的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其实有一点不如意哈，有一点小无奈。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太能够习惯这种不如意和无奈的。那这个时候给大家一个好建议，放下一切，泡上一杯略微有一点苦涩，好像就是生活带给我们一点挫折的清茶，红茶、绿茶、普洱茶，什么都可以，总之你入口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清新，有一点回甘，用入口之后的这些味道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来打理我们的生活。如果最近你正好遇到一些这样的小苦恼，记得要提醒自己哦，千万不要习惯这样的生活，时不常的给自己沏上一杯茶，给自己喊一声加油，一起拨开迷雾，重新迎接崭新的一天，好吗？ They say we got no, no, no, no future at all. They wanna keep, keep, keep us out, can't hold us down anymore. We gonna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till we fall. When we hit the bottom, nothing gonna stop us. Climb to the top with you.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ones who never made it. Yeah, I could be talking to you. They tryna hate, hate, hate, but we won't change, change anything at all. Oh, we gonna ride, ride. 很有节奏感，很俏皮，很有趣的歌曲 Rise， 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一股海风吹来呢？歌词是很励志的，而且很充满了正能量。 歌名 Rise 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是举起升起，还有人把它翻作是登峰造极。没错，我们其实都希望自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对吗？走出自己习惯的舒适圈，去寻找新的目标和高地，好吗？你想啊，老在平地上走多没意思。北京时间15:27，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我们一起来复刻回忆。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雷洛心田，你说的没错，副歌部分是有点像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点》，但这首歌是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复刻回忆，改编自桑田佳佑的《真夏的果实》。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柯，好久不见。我喜欢这个节目 FM 九七四，你的故事，我的歌。 pasa J-Lo? Sácalo malo, malo, no digas paro, paro. Vale la pena, mi amor, la pena, mi amor. No hay fronteras, serás, será lo que tú quieras. Lo que tú quieras, amor. Se puede, amor. Yo quiero que estés el mundo que conteste, del este hasta oeste y bajo el mismo sol. Ahora nos vamos y juntos celebramos. Aquí todos estamos bajo el mismo sol. Del este hasta oeste y bajo el mismo sol. Ahora nos vamos y juntos celebramos. Aquí todos estamos bajo el mismo sol. 小闪豆儿，你在学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困难呢？我觉得西班牙语还是有一定进阶门槛的哈。这是来自于西班牙歌手阿尔瓦罗·索莱尔邀请到了 Jennifer Lopez 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翻译过来叫《一样的太阳》，很有节奏，很有带感，是不是觉得听到这样的歌声一下子就能让人放松下来？而且西班牙的歌曲嘛，一听到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对吧？这首歌曲因为有了 Jennifer Lopez 的加入，你会觉得哎，它原本就是一首很清新的民谣嘛，然后就有了一点刚刚好的那种小性感，有一点圆润更饱满，对吧？你喜欢吗？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日份的话题是城市生活当中不经意你养成的一个习惯，你有意识到吗？1679说，偌大的城市，奋力拼搏的人，何时停下脚步，放慢节奏呢？很久没有来和大家互动的彩虹的微笑，今天下午到了，他说终于等到有时间来听直播了，很多时候只有听回放。来我们的节目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老赵说，我生活中的习惯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完整，用完的物件一定要放回原地，同时呢这个习惯也让我学会了理解和宽容。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不光是城市生活，无论在哪里的生活，我们都有会属于自己的习惯，就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样彼此都会不太舒服，你说呢？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 笑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是的，这个季节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个妈妈带给我们的习惯。天凉了，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始穿秋裤了。这是来自李荣浩填词谱曲并演唱的《爸爸妈妈》。听着这首歌，你有没有不自觉地回忆起和爸爸妈妈一起走过的那些生活的点滴呢？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腼腆的，不太擅长于表达爱的，对吧？其实天凉了要注意加秋裤也是一种爱的表达。你意识过吗？其实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几十年的时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爸妈给我们的爱，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除了他们没有人会为我们这样不求回报的甘心情愿的付出。我们来听听这个歌里的歌词，就算是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的布料，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我们总是很习惯的、很自然的接受父母的付出，但是很少会换一个角度关心父母的生活。所以记住李荣浩的这首歌，啊，从今天开始，把自己的爱多分一点给父母，让父母也习惯我们给予他们的爱，好吗？如果之前没有做好，从今天开始一点 都不晚。Stream 说，上大学是在其他城市，第一次离开父母生活，跟同学们学到了很多好的习惯，所以现在整理房间的能力会比较的强。Mr. 梁说，城市生活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从小就知道一句话，一慢二看三通过。恋自然说，城市生活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是地铁上下班，然后习惯性的走进便利店。北京五号线也说，绿色出行，因为开车实在是太堵了。翟叶坤说，在这座啊，曲叶坤，对不起，看错了，曲叶坤在这座城市里养成的习惯是我的生物钟，每天七点钟不用闹钟就会醒来，非常的自然。小闪 Berry 说，城市生活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是参观博物馆，去剧院欣赏演出，到市属公园游览和散步。这个时候带上爸妈好吗？想想他们有多久没去过了。 街灯向后穿梭，夜色人流沉默，回忆无数次经过，我就在看破，今天到底怎么了，从来没有如此难过，今天到底谁变了，错了的一错再错，我们有多久没吻过，我们有多少几乎都错过，我们有怎样的结果，却比不上一个人的落寞，我们有多久没难过，我们有多少几乎都错过，如果爱不一定是付出， 这是来自歌手沙宝亮带来的《多久多少》，是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的主题歌，有一些年头了哈，但就是很多这样的老歌，更加容易唱到我们的内心里头，对吗？ 今天到底怎么了，从来没有如此难过，今天到底谁变了，错了的一错再错，我们有多久没难过，我们有多少几乎我们有怎样的结果，却比不上一个人的落寞，我们有多久没难过，我们有多少几乎都错过，如果爱不一定是付出， 这是一首回忆式的亏欠情歌， 娓娓道来的父母的故事，其实让很多人心里都想起了曾经，对吗？其实在回想的曾经里面，我相信可能谁都会有值得的，会有后悔的，会有珍惜的，啊，还会有想留住的。但是最终时间都会带走我们，时间会让我们和曾经的习惯的那些擦身而过，对吗？珍惜现在，为了以后的今天不再难过。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就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哈，没错，来自歌手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是电影《太空旅客》中的中国区主题歌，很缠绵的歌词，配着这样动人的旋律，把那种极致的浪漫的神空爱恋唱出了一种特别大气磅礴的感觉。而在电影当中的两位主角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有了共度危机的决心，真的是特别让人羡慕。这样一种危难中可以互相扶持对方的真挚情感，希望各位也可以遇到。好了，最后感谢各位参与到今天直播互动的聊天当中。北京五号线说，我想过立夏穿秋裤，立冬穿短裤的日子，夏天去哈尔滨，冬天去三亚做个候鸟，谁不想呢？谢谢风吹浪浪麦浪发来的一张特别美的小花图，他说城市生活让我享受生活的精彩。是的，城市生活每一天可能也许很忙碌，很